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汇编讲这个中子，注解里面总共有43条。大多数都是列举历代这各行各业尽忠的事迹给我们做参考，提供我们学习。那么在修道人学佛的人应当怎样尽忠，怎样尽孝，对于忠孝两个字应该如何看法。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这两个字都是属于会意，我们从这个符号上要体会其中的真实意。忠这个字的形状是忠心，也就是心起作用啊，要保持中道啊。佛家讲中道第一谛，儒家讲中庸，所以要懂得用中，在事法里面就是圣贤。在佛法里面就是佛菩萨，世间圣人跟处世间圣人懂得用中。这个世间圣人用中用的是相似之中，如果我们用天台六极来说呢，它是相似集中。世间的大圣也能够做到分正集中，而在佛法里面诸佛菩萨，像华严经上讲的41位化身大士，他们可以说已经达到究竟集中。诸位从我这个话里头去体会这个意思，是一个究竟圆满的中道。忠则不偏呐，忠则不去，为什么我们说诸佛菩萨是究竟圆满的用忠，超过世圣？佛菩萨的心确确实实是包虚空法界，这个道理事实真相 世间圣人，没达到。世圣所谓天下，实际上是指这个地球啊。以天下为心呐，真正能够啊爱世人。而佛菩萨的心量是遍虚空法界，因为他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唯心所现，换一句话说，就是心的相分。心没有相，它能现象。所以相是心的相分。在凡夫，我们现在六识感官里面的相分是为识所现，为识所现的，我们称它做妄想。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妄想之外，还有没有一个真相呢？佛说有，真相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极乐世界也是一真法界。诸位，在这个言语里面有没有听出意思来？你要真正听出来了，你就明白了，相没有真妄啊，说真说妄是佛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为什么说不上啊是真是妄呢？因为心性里头没有相，怎么能说真，怎么能说妄呢？如果你是一心，现的相呢就叫一真；如果你是二心三意，那现的相呢就叫妄相。你有没有听明白了？相是心现的，是识变的，所以说一切现象从心想生啊。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诸位如果体会得，你就肯定佛在经上所说的依报随着正报转啊。正报是心啊，依报是境界，境界决定随着心念转变。所以佛菩萨在境界里面呢做得了主宰，凡夫不晓得这个道理，也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所以心被境转， 听说这个世间有灾难了，惶惶不安呐，忧虑万端呐。为什么呢？心随境转，这就不自在了，就苦不堪言了。诸佛菩萨，你问他有没有灾难？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他没有，不但没有不善的心，他没有二念呢。永远住在一心上，所以我们世间人所讲的吉凶祸福他都没有，世间人所受的苦乐忧喜时他也没有，这叫会用中，这就是中心。我们世间人讲尽忠，尽忠是忠啊，用到了极处啊，用得究竟圆满啊，叫尽忠啊。真正做到究竟圆满的忠，究竟圆满的孝，是如来果地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名未尽，他的忠孝还欠一分，还没有做到究竟圆满。这是佛法里面讲忠孝啊，跟世法差别所在。但是这个说法高，怕的是我们做不到，做不到也要做，学佛嘛，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从哪里学起呢？要从拓开心量做起。佛家常讲心包太虚，两周杀戒。诸位要晓得这两句话八个字是说的我们真心的，是我们自己的本分的，我们的真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这个心量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呢？小到只知道自私自利，所以才有灾难呢。如何消灾免难？拓开心量是最好的方法，最有效果的方法。要发心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这就是四弘誓愿里的第一句所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句话要用现代化来讲，就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佛家讲度，这服务的意思。不仅是为人民服务啊，为人民服务，在十法界的只一法界，人法界。除人法界之外，还有九法界。 一切众生就包括十法界，一个都不漏啊，为一切众生佛，这个心才是真正的菩提心，所以超越世间的圣人。道理在此地，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呢？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都是为别人服务？常常怀这个心，这就是有德。前面跟诸位讲过积德累功，我们也很想学佛菩萨，就是学不来。我们是不是真想学佛菩萨呢？如果真想学，要把那个学不来的原因找出来呀。为什么学不来？何以那一些声闻缘觉菩萨他为什么学得来，我为什么学不来？你把原因找出来，把原因消除掉，菩提道上不就没有障碍了吗？你也就会学了，也就学得像了。修学成绩也必定是开始从观行相似分正到究竟圆满。这是我们的成绩，不断向上提升。那么我们的障碍是什么？障碍就是自私自利，只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下，你也跟诸菩萨没有两样了，你能学了，你也会学得很像所以自私自利是菩提道上最大的障碍。一定要觉悟，自私自利的念头、自私自利的行为，我们得到的利益太少太少了，真正是微不足道啊！能把这种念头舍弃，你所得的利益是无量无边。你所享受的环境是华藏世界，是极乐世界为什么贪念五浊恶世而不肯舍弃？美其名为度众生，这是大慈大悲了。其实你真做到了吗？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示现在六道，其实 他住的是一真法界。我们看他是住六道，实际上他住一真法界。为什么呢？他在六道里头一尘不染啊。清净自在啊。给六道凡夫示现最佳的榜样，那才叫真正利益众生啊，真正在度众生啊。没有智慧，没有德能，不懂观机啊，美其名说度众生呢，实际上都在造业啊！造业哪有不堕落的道理啊？所以纵然贪得这数十年物质的享受啊，名闻利养，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生命是永恒的，绝对不是说死了就了了，死了就了了，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我常讲啊，死了就不得了啊，这是跟你说真话了。学佛的人知道没有生死啊，生死是一回什么事情呢？是我们生活时空的转变。现代科学家证实，这个世间有无数度的维次啊，这是科学家证明的啊，确确实实可以肯定的，至少有十一种不同的维次。所谓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五维空间到十一维次空间，也称为十一度空间，这是已经被证实的。在理论上讲，空间维次是无限的，这个说法呢，跟我们佛家讲的相同啊。佛家不讲维次，佛家讲法界，法界无量无边呐、十法界是大类呀。你看天台大师讲的，每一个法界里面又有十法界，所以一百法界，天台家讲百界千如啊。这一百法界里面，每一个法界又有一百法界，重重无尽呐、这个给他给这个科学家讲啊，无限的维次，意思完全相同。科学家还不能完全证实，佛家完全肯定，所以生死只是。我们生活空间维次的转变，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事实，你对生死就不会恐惧了。换一个生活环境嘛，你会很自在，你不会恐怖。可是这个维次转变，有转变的很好的， 有转变的比现在生活还差劲的，你不能不知道啊。有修行的人，有修养的人，善心的人，越转越好啊。啊，我们世间人常讲啊，来生生到天道去了，你看人生脱离了，到天道去了，那就转好了。世间人对于天道含糊笼统，佛家知道清楚，天有28层天，欲界有6层天，色界有18层天，无色界有4层天，你转到哪一层天去？这个在三界之内呀，三界之外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越转越殊胜。如果你贪生怕死，你对于死亡恐怖，这个事情麻烦了。这个转呢，越转越差了，你会转到畜生道，转到恶鬼道。如果恶业造得很重啊，会转到地狱道。所以没有生死是真话啊，只是生活时空的转变佛在经论里面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认真努力，希望能获得一个自在的转变。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是得大自在呀，他什么自在呀？诸位都念过普门品，都知道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就是大自在，32种应身呐，随类化身，随机示现。他这个转变自己做得了主啊，这就得大自在了。我们今天转变自己做不了主。谁做主呢？业力做主，这是真的。六道凡夫啊，随业流转呐、我们起心动念都是造业啊，造善业得善果报，三善道受生呐、就转到三善道啊；造恶业就转到三恶道。就转变不自在啊！诸佛菩萨为什么转变自在？说个实在话，尽忠尽孝。你把忠孝这两个字看清楚、看明白了，诸佛菩萨千经万论就是讲这两个字，讲得非常圆满。彻底就应啊，所以诸位要想这两个字详详细细的说明，那就是一大藏经啊，都是说这两个字。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